飞，美丽身影人人追，花前月下不停地飞，让谁都陶醉。我想那一只蝶在飞，飞到南来飞到北，迷样花香在身上，等待佳人归。 绝从拾了你信心，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。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，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，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，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。 想祝福生远之际，或者准我吻下。

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。所以你低劣无辜不代表你懵懂，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。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， 各位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点歌节目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另外呢，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商城里有红码头的专场，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保证每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啊。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到的是筷子兄弟的父亲。 转身泪湿眼底，多想和从前一样，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 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 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，那我相信很多人在长大之后呢，慢慢的能够感觉到自己父亲的爱是那么的沉重，那么的深厚。那么现在我们能为自己的父亲能够做一些什么呢？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。下面这一首是来自孟庭苇的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》。

不唱几个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路长有阳光，丰收的庄稼山经过，我的手鼓纵情唱，欢乐的歌声震山河，草原盛开幸福花，花开千万朵，打起手鼓唱起歌，唱得好青红似火，各族人民肩并肩，前进的道路多宽阔，我的手鼓纵情唱，快马加鞭震慑祖国，春光永远在边疆，歌声永不落，来来来 回来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莫文蔚的《打起手鼓唱起歌》，可以说这个莫文蔚是我的一个超级偶像啊。如果让我评价他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人间尤物了。而且昨天在一个综艺当中呢，莫文蔚改编的有一个姑娘，据说今天又是爆红网络了，特别特别的喜欢他。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的《修炼爱情》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也许下一首就是你点的歌曲哦。 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，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的这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是一种勇敢，几年前的花香，几年后的月亮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，别再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，记忆它真嚣张，路灯把头亮，情人已经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 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 来自音乐才子林俊杰的《修炼爱情》，那么这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好的歌曲啊，因为很多人翻唱过后依然有那种非常感人的韵味，包括徐佳莹也演唱过这首歌。如果就我自己而言的话，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徐佳莹的演唱风格。下一首是来自范晓萱的《雪人》。 记得那么深深 Merry Christmas。